人人参与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是来自陈慧琳的《记事本》。《记事本》这首歌呢，是陈慧琳的一首原创歌曲哈，由周传雄和陈信荣填词，周传雄作曲。那这首歌呢，收录在陈慧琳1988年的专辑《爱我不爱》当中。那在这里呢，你可以点播你想 先点的歌曲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都来关注一下，叫做疯狂特购，疯狂的疯，特别的特。下面呢点击听主播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，就可以点播你想听到的歌曲了。另外呢，我们的公众号的购物商城已经开通了哈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可以查看你想购买的商品，一起边听广播边购物。继续来听，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文章来演唱的《红豆》。 不放手，等到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。伤口，然后一起分享，会更明白相思的哀愁。还没好好的感受，醒着亲吻的温柔，可能在我左右，你才追求孤独的自由。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。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，等到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细水长流。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。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长流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。 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是文章演唱的《红豆》。我们都知道哈，《红豆》呢是王菲的原唱，那么文章呢用男声演绎出来，又有另外的一种感觉啊。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音乐留声机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疯是疯狂的疯，特是特别的特。您可以搜索之后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点播你想听到的歌曲，这样呢说不定下一秒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了。并且呢，我们的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已经开通了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可以查看你想购买的商品，边听广播边购物。继续来听林忆莲演唱的为你我受冷风吹。 说是也非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？若是爱已不可为，你明白说吧，无所谓，不必给我安慰，何必怕我伤悲？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，谁也不给。我会试着放下往事，管它过去有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，那深情的滋味。但愿我会就此放下往事，忘了过去有多美，不盼缘尽燃留慈悲，虽然我曾经真

可留，今日乱我心多烦忧。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，明朝见红丝飘流。有来只有新人笑，有谁听到旧人哭，爱情两个字好辛苦。是要问一个明白，还是要装作糊涂，知多知少难知足。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个年代，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。花花世界鸳鸯蝴蝶，在人间已是癫，何苦要上青天，不如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安演唱的《新鸳鸯蝴蝶梦》啊，这首歌呢是由黄安独自作词作曲哈、啊，收录在他199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《新鸳鸯蝴蝶梦》当中。这首歌呢是黄安的代表作品，同时呢也是1993年的金超群和嘉靖主演的电视剧《包青天》的主题曲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欢迎大家呢来点播歌曲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。我们下面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梅艳芳演唱的《一生爱你千百回》。 日夜为你着迷，时刻为你忘，思念是不留余地。一时曾经沧海，几时百般煎熬，终究觉得你最好。管不了外面风风雨雨，心中念的是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我要你看清我的决心，相信我的柔情，明白我给你的爱。一转眼青春如梦，岁月无所不回头，而我完全付出不保留。天知道什么时候注定愿意会分手，只要能爱就要爱个够。我要飞越春夏秋冬，飞越千山万水，带给你所有沉醉。我要天天与你相对，夜夜拥你入睡，梦过了尽头也不归。我要飞越春夏秋冬，飞越千山万水，守住你给我的美。我要天天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梅艳芳演唱的《一生爱你千百回》，这首歌呢是梅艳芳的专辑《女人花》当中的一首歌，是由陈嘉明作词，叶良俊作曲。梅艳芳醇厚低沉的嗓音把这首歌演绎的可谓是透彻心扉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我们的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，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疯是疯狂的疯，特是特别的特，来点击下面的听主播和我进行实时互动，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曲。我们下面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许巍演唱的《曾经的你》。 如今你四海为家，曾让你心疼的姑娘，如今已悄然无踪影，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，曾让你遍体鳞伤，滴滴滴滴滴等待，

这首歌来自周迅演唱的《飘摇》，这首歌曲呢是周迅演唱的首支单曲啊，发行在2000年，是由陈耀川作曲，楼南卫作词。这首歌曲呢，淡淡的给我们讲述了一对恋人的爱情故事，真爱就是要快乐，爱的纯真，爱的潇洒。那么我们的音乐留声机呢，是一个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，欢迎大家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疯是疯狂的疯，特是特别的特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，点播你想听到的歌曲。另外呢，咱们九五九的听众有福利了哈，我们九五九呢联合埃姆斯移民，每月给我们有意愿移民的听众50个免费希腊移民考察团的名额，欢迎大家拨打移民专线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前来咨询。那么移民希腊呢，我想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教育问题哈。移民希腊子女的教育怎么办呢？希腊呀，现在教育发达，诸多的国外著名学府在当地开办直属分校。作为欧洲文明的起源地呢，希腊在数学、艺术、哲学、神话文学等方面的造诣啊，都是有目共睹的。那么此外呢，持有绿卡未满18周岁的子女，在当地上学6年可以直接入籍，成为欧盟公民，可自由通行欧盟的各个国家，享受当地的福利待遇。有人说，一生一定会有一个地方让你怦然心动，那这个地方一定是希腊。 MC 移民带你走进浪漫的希腊，快速办理希腊绿卡，周期只需3个月即可获得欧盟自由出入身份。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。好，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关喆演唱的《领悟》。 你曾是我的全部，只是我回首来时路的每一步都走得好孤独啊，多么痛的领悟。你曾是我的全部，只愿你挣脱情的枷锁，爱的束缚，任意追逐，别再为爱受苦。像孩子一样无助，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，让你把自己看清楚，被爱是奢侈的幸福，可惜你从来不在乎。一段感情就此结束，一颗心眼看要荒芜。 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，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。全部只是我回首来时路的每一步都走得好孤独啊，多么痛的领悟，你曾是我的全部，只愿你挣脱情的枷锁，爱的束缚任意追逐啊，多么痛的领悟，走来时路的每一步都走得好孤独啊，多么痛的领悟，你曾是我的全部。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关喆演唱的《领悟》。还记得第一次听关喆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是在《好声音》的舞台上，那个时候听他演唱这首歌真的是透彻心扉哈。我们的音乐留声机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，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疯是疯狂的疯，特是特别的特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曲，说不定下一秒钟就是你想听到的歌曲。继续来听彭佳慧《一九九几的他》。 一九九几的我，一根他的头发，一通无声。

我却 听到这首歌来自 F4 演唱的《第一时间》，这首歌呢出自 F4 的首张专辑《流星雨》当中。这里是我们的音乐留声机节目，希望大家呢来想要点播歌曲的听众哈，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，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播你想听到的歌曲，说不定下一秒钟就是你想要听到的歌曲了。